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徐老师，今天咱们这个心情很高兴啊，因为呢发现了一个才女。 也没有， 哎，真没想到，就是像现在演电影的哪，这个才女可不多。 我怎么有点、那个、 海璐啊，秦海璐，对不对？这大名鼎鼎，在香港人都熟悉她啊，演妓女的嘛。 对，演妓女的有一点才情的可能更少了，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说得 好。不，这是伟大传统就失去了。在中国古代有才情的还真是 青楼女子。 青楼女子，对对对对对。 大家闺秀不读什么书， 所以呢，就是我就自然就很关心，因为海璐你啊，你对婚姻有什么指望？不是指望，这什么？这叫你对婚姻有什么畅想、理想、期待？ 我觉得期待，我好像现在人对婚姻已经都没有什么期待了。如果有期待的话，可能都是20多岁就结婚了。哪像我这样，已经快挺到30了，还没着落。 您有恨嫁的心吗？ 恨嫁，我觉得反而是小的时候恨嫁，越大了反而就越不恨 嫁。小是多小？ 22、23岁吧，1、2岁的时候。 啊，那个时候想嫁。 那个时候特别想嫁人，觉得自己到了20多岁了。到了合法结婚的年龄，我应该去结婚。但是你真正发现说，你想结婚的时候说没有找到合适的，或者是说你当婚姻离你很远的时候，你慢慢自己长大了，然后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强求才能强求就可以求得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顺其自然。 我觉得你因为是事业有成吧，是不是有另一个东西支撑着自己？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是婚姻，你到底想清楚了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清楚。 人家说婚姻就是黑社会， 怎么叫黑社会？ 出来的人都不敢说里面的内情。在里边的人不敢说，出来了还不敢说，就是黑社会。 徐老师太太也看电视了啊， 对，黑社会同党。 我跟你讲啊，你说这个，我现在这个有女儿，说现在说喜欢生女儿，其实女儿最操心了。你知道这个当父母的这女儿，就像你说的21、22岁、22、23岁，哎呀，那个心情啊，我见过一对儿，这个又怕他给流氓骗了。是吧，一找个男人 没人骗， 一晚回家就不干了，家长急了。 对， 可是呢老不领男人回来，又说哎，你们同事有什么男的你带回来，不一定有什么戏，你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又怕嫁不出去。 最典型的就是我爸我妈，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嘛，然后我姐姐 大我4岁。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妈每天就特别担心我被人骗，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每天说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要注意啊，我就觉得很烦。但是呢他们对待我姐姐的态度呢完全就是180度大调换。 什么意思？ 就是我姐姐她没有男朋友，然后我妈就到处的在找说给他相亲啊什么的，就是你说的那种，说又怕他 在家里受歧视， 对，担心一个在外边会被人骗，然后担心一个这个嫁不出去，就做父母的其实真的挺难的。 妈妈知道你天性花，从小就知道你不用操心， 就跟不用你操心。 而且现在也得抓紧，你像这个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不是，人家现在有人说呀，说是这个，你看中国哈，其实总人口男的比女的多，可是啊，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城市，你比如在深圳，乃至于是在香港，北京、上海，我不太清楚，应该也差不多，已经呈现 出女多 男少的趋势，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再不抓紧，那玩意儿真有可能，就是男的这个选择余地大呀， 不用考虑人家影后，你还来考虑这些？ 往往我跟你讲，就像我们这种人是很难找到说，对对，很难找到合适的这种伴侣。 人家不敢追他， 也 一般不敢追。 也有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想说，哎呀，说他们肯定每天不少人围在他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是这么想。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接触的人除了剧组，就是一些时尚 party。但是你在时尚 party 上认识的人，真的不敢说他靠谱。 对对，这个我能体会。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欢场夜店里遇到的女的，那真是叫如梦如幻，你知道吗？就是那就是如梦幻泡影，一点不假。就是她呀，你觉得你觉得，我就说我理解了。原来我读那个佛经，人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跟你说，酒吧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女的是色吗？可是你可别接近，你一接近她空了，她是一个影子。 一场游戏一场梦 啊，都玩过是吗？ 最好白天别接啊，否则就变聊斋了。 影后，我觉得以后可以实行这个一妻多夫制，大家这个期待的人多呀。 一妻多夫的国家多吗？在哪个国家？ 我 叫移民。 我跟你讲，你不要讲别的国家，在目前我国就有一妻多夫，而且所以我最近 走婚制是吧？ 哎，就是在滇藏沿滇藏线，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考察队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某些思想感情是天经地义的，比如说我爱他，或者说我爱我的丈夫，或者说一夫一妻，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其实也是在一个土壤上生长出来的。 对， 在另一片土壤上他们一样是天经地义， 另外一种天经地义， 就是在那个地区，你这次考察队发现给那个村里的人合影，四个兄弟一个老婆，那女的好像叫个什么白朗加马之类的名字啊，四十多岁了，但是这个时候合影的时候，考察队就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所以这个兄弟啊，只有一个兄弟跟他老婆坐的站得近，另几个有意识的离开一点， 离开， 就说明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害羞了。 不，而且他里边肯定也有秩序吧，他个四兄弟。 哎，你看，这就是你这个文化的理解。人家就问这个女的，这个彩蛋卓玛，不是彩蛋卓玛了，就是。 就叫白蛋卓玛，白蛋卓玛， 反正名字差不多，就问这个卓玛，就说你那个爱哪一个兄弟？ 爱毛主席啊。 这个女的就是说，不是毛主席， 白蛋卓玛， 爱毛主席的兄弟，你知道吗？这女的就说，四个兄弟我都爱。你看他的概念哈，他说 正确， 我不是正正正确，是真的。他说我不可能爱这个不爱那个，或者说我不可能爱这个多爱那个少。后来那个考察队的人还是想寻根究底嘛，就说换个问法，就那你觉得这四个兄弟哈谁最出色？回答是一个比一个出色。四个老公。 我碰到山西的一个作家，他做警察的，他多年做警察，他就看到过农村很多实例。到现在今天哈，2000几年的时候，有些村庄穷啊，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生活得很和谐。但他们有一点不同，他一个在炕上，一个在下面，他好像有一个秩序的问题，有一个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个等级的问题。但是他地方里面就是这样存在， 也是分七个 县。然后城里人就带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告人的这个眼光去考察，这个男的怎么想，女的怎么想，你蹲在下面的怎么想，在上面的怎么想，诸如此类想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他们就是生活状态就形成了，就这样，他觉得你提的问题是多余的。 所以你就知道，你比如像我说的这个，任何事情啊，它都是某种土壤。好比说这个土壤，这个比如说在那儿，为什么一个老婆两个老公呢？后来这个考察队发现呢，这个地方的土地有一半是平地，就是种农地的。但是在山坡上呢，全是草地，又放牧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村寨的人的生活呀，叫半农半牧。你发现没有？一个老公，一个男人，他没法兼顾农业和牧业，所以他必须嫁给四个兄弟，有放羊的，有放牛的，有 干。你是说这个女的是地主吗？ 没错， 没错，下面四个故宫。 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讲就倒过来，你这最近出了一个新闻吗？一个贪官给揪出来了。这个贪官呢是安徽，你看宣城，安徽宣城原来的副市长，后来还当了副书记。这个人呢有七个情妇，这不出奇，好多贪官有很多情妇。问题是他是在北京行政管理学院读 MBA 的，你知道吗？他用 MBA 的这个工商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这七个情妇。首先这里边最大的啊是一个姓邹的，这姓邹的也是个管理学家，他是一个宾馆的人力资源管理部的一个经理。 专门管人力资源。 对，人力资源。这姓邹，邹某原来有老公，也老公经济犯罪，你看这是经济犯罪，就找这个副市长帮忙，这副市长就不搭不上了吗？然后搭不上之后呢，这个后来这个邹某就发现呢，这个副市长怎么还找情妇呢？然后这个副市长就跟他说你看像我这当官的求我的人那么多，对吧？自古这个才子都风流，是吧？三妻四妾那从古以来就多有，那要我的人多呀，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啊，在我心里啊你是排第一位的。邹某当时听得流下泪来。 然后到后来呢，就说这个副市长，我发现还挺有意思，有点像让我想起毕加索，你知道吗？有一次啊，他俩另外俩情妇打起来了，你看他在一旁袖手旁观，然后打了一阵，他一回头冲着其中一个先动手的，然后他就说你这样伤害我身边的人，你这是很不对的。他说你这个照顾了我的感受吗？都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她？然后呢，后来又说是，哎呀，你们就乱七八糟的，不行，这样下去我 缺乏管理， 对，我也没有办法为人民服务了，我就事业为重，你们老这么闹，我管理。但是管理呢，这几个都没什么文化，大概是就又找这个邹某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邹某就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就用 MBA 的手段，我给你把它管理起来。于是这俩人用了一晚上的功夫，你知道吗？ 策划了一下， 哎，给这几个人分成性格类型，有爱钱型的，爱权力型的，爱帅哥型的，爱什么型的。然后呢，这邹某就给了这个副市长六个手机电话，每一个号码是一个情妇专用，这样互相不会打架嘛。哎，从此之后相安无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托勒斯，他分成这几种类型，他还派他的情妇啊去公关，去给你，比如有些爱权力型的就派去搞定上级领导，你知道吗？他干这个， 副市长去搞副省长。 但是你知道吗？最后最逗的是怎么出事呢？要不说，就是这个起到最大贡献的这个邹某，到最后对他的这个爱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找了个姓邱的女的，非常年轻漂亮，就主动给他找女孩， 发展新成员， 橘子红了。 对对，没错。然后这副市长一看这个邱某，我觉得这副市长也是心挺狠的哈，就当着这个邹某媒婆的面跟他说，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你是最漂亮的。 错了，这个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以前讲过嘛，你是最活泼的，最生动的，你不能说最好的。 徐老师这经验。然后呢，这个问题是邱某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你知道吗？就跟他好了之后呢，整天跟他说这个邹某，说这个女的又老又丑，你还要她干嘛？虽然能帮你搞点管理，这事儿我也能来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她呢？最后他准备把这个邹某就不要了。这个时候邹某就压抑了多年的怒火，就是我这么多年帮你搞人力资源的这个 玫瑰花 管理， 现代版的金枝欲孽。 对，然后这个邹某最后向纪委把他给告发了。这样问题出来了， 我是觉得 皇后可以说一下。皇后都很多面首的，应该是。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大家每个人想的不一样，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一个 你说这些女的， 对，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只有这些，当这种欲望说被压制或者是满足不了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说自己的付出不能够和回报成正比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反抗，甚至是说背叛存在。 好多女的最后这个贪官落马都是女的。 其实完全不用 MBA 这样现代的东西，你只要看看金瓶梅哈，金瓶梅就是早就这么做了。对，西门庆下面这些女的哈，都有分工的，爱情呢找李瓶儿，性欲呢找潘金莲，那还有个第四个姓孙的，妙得很，他一去他就帮他按摩。那姓孙的可能没他们漂亮，也没他们那么吸引力，可是他西门庆一去他就帮他按摩，他起义健康，就像在半夜电视的那种作用。然后最大的那个叫月娘吧，吴月娘吧，他就管钱的，然后出来正式的场合总是那个最大的出来。这种家庭的这种政治哈，就是说你看他的你刚才讲那个故事哈，其实真的中国老传统都有了。他的关键是他们分工啊，他里边有分工啊，你看各尽其职啊，你年纪大的你就管钱啊，出来体面啊，你年纪小的满足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男的跟每个人的单线联系，他不让下面的串通，而下面这些人呢又会形成帮派互斗，互斗都会找这个男的来调解，叫君王难面之术啊。你做后的会有体会吧？ 做后的有体会吧？ 君王难面之术 不一定。我跟你讲，其实我你们现在讲这个，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原来拍是有一个制片，这个制片呢长得特别的黑，特别的丑，身高只有1.7米左右。但是他一进组那天啊，他就在跟剧组人说他有多么多么厉害。厉害什么呢？说他有四个老婆 啊， 只是一个制片，小制片， 是 根本不 由人不佩服。 然后说我们说你怎么，而且他最 怎么摆得平是吧？ 摆得平的是这四个老婆可以坐在一起打麻将， 哎呀，正好凑一桌。 这个是让我们全组人都觉得非常就是可以 羡慕啊， 对的，非常羡慕，而且都大家觉得非常神秘的一件事儿。说为什么呢？他说其实很简单，你统筹方法做得好就行。所以我想统筹方法根本不用学什么 MBA 什么的，就是你有固定的时间是跟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比如说啊，他要说这个大老婆出去买菜的时候，他就会跟这个小老婆去约会 啊， 对，然后跟小老婆约会完之后呢，回到家刚好大老婆买完菜回来，大老婆在做饭的时候，他可以跑到厕所给三情妇打电话，这完全是属于这种统筹的方法。然后为什么把这些人 他在你们的剧组里做什么？ 制片。 好啊，这个职业就适合于他这个才能。 对，他就是他的口才特别的好。后来我们说为什么只是四个，那你可以更多呀。而且特别奇怪的是，他大老婆是大学生毕业，大学毕业，最可气的是他的三老婆，就二老婆也是大学生，他三老婆是一个博士生。 天哪，还越找越怪。 让我们很奇怪的就是说，为什么是对？为什么说你这些人都这么有文化，怎么可能说在大家在一块儿做 愿意打麻将呢？ 对，他们说，其实他们也都很无聊。虽然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也需要女人正常的这种家长里短去聊天，大家诉说自己的这种苦处，说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知道我这儿多难受啊，什么什么，就他们在聊这些东西。最后说，那你四老婆为什么找完四老婆之后就没有再找呢？说我四老婆没读过书。为什么？说我一说要去找别的时候，他就拿菜刀。 哦，你看，这个 还得用武力政权。 对，我跟你说，反倒是他这博士，他这个思想解放啊， 对， 对吧？一想精神空虚，生活无聊，也本来想找几个女伴儿，经常聊聊闺中话， 对对 对， 对 不对？正好找这么一黑子。 对，他的这四老婆就是这老四，他没读过书，他就说他的意见就是说，你之前有多少人我不管，但是到我必须得是最后一个。如果你要再敢怎么样，他就拿剪刀，或者是拿 家伙，这给吓 了。这个女人如果跟剪刀联系在一块儿，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 没错， 所以他只有四个了。 哎呦天！所以徐老师，你看现在的时髦说法不是说，哎，你是我最喜欢的，而是你是我最后一个。 不是，这个好像是这样说的，男的找女的总是希望是他的第一个，女的找男的总是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 啊， 所以现在他最后一个是要拿剪刀来成功。 哎呦天哪，真的，这剧组里事儿可真的。当然，咱们还是要反对封建，不是封建迷信，反对这个妇联好像不同意这么搞，是吗？ 相当的不同意， 相当不同意。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说刚才咱们总结啊，这个宣城这个副书记他用的是 MBA 工商管理的手段管理这几个情妇，你说的是统筹法。我跟你说，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其实对于女人来说，哎，我倒觉得女人呢，很多真是奉献，有些女人呢，她但是让女人奉献要有一个理由，就是她精神上靠什么支撑。我才发现呢，咱中国这个官他用的反倒是这个西方的管理。但是你知道，在英国前一阶段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七个老婆，他用的反倒是什么呢？类似于咱们政委的办法，政治思想工作来说服这几个女的。你看这几，你看这照片，我跟你讲，这个人已经生活好多年了，他七个老婆，你看其中那个岁数最大的不是他的老婆，也跟他住一块儿，那是他一个岳母。这七个老婆有分工，老老实实的，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直到星期天。洗衣做饭，每天晚上还要给他按摩，给他生了不少孩子。你知道他靠什么？就是说多年之前他跟他的原配妻子就说，我这个看圣经啊，我有体会，这个我应该像希伯来国王一样拥有多妻。哎，你看找到了一个什么信仰的理由，马上就跟他妻子分居了。分居了就开始哗啦哗啦这么多年找。找完之后呢，哪个妻子当然有时候也不满呢。你说他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啊，拿这个圣经啊，就你看，这我们在上帝面前，哎，我们都是罪人。你看你不好好这个承受你的命运，那你不是不信上帝吗？弄得这个女的最后，那咱们俩还是一块忏悔吧，忏悔。第二天还干家务活，他就用这种办法。 好多个邪教的教主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有很多女的为他们献身。不过我想见过，我认识一个朋友在美国哈，他也类似的故事，他没有七个，他四个。他的不同之处是。他的这四个女朋友哈，都有三四个男朋友。 你明白没意思？ 这是比较 这个叫孔子怎么说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他是己所欲者，也施于人。我有三四个女的，你每个人也都有三四个，大家心照不宣， 公平。 做一个认真的探索，刚才的这种管理法是不能长久的，他这个探索才是比较严肃的。 你说这对，这有一种啊叫哲学人生啊，你看有这个哲学家叫萨特，还有罗素，跟他的这个妻子或者情人都曾经试验过，就是说我们俩就所谓真的平等，对吧？我们既要维持婚姻，因为他们并不主张离婚，我们婚姻稳定，但是呢我们各自都可以去找，但是事后的反应来看，男人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就是硬就鼓励自己哈，这得允许他找，但是女人真的找了，这个好像男人啊格外的受不了。 我这个前两天看了本书，名字叫《对于始终如一》，这本书就是讲的说这个女的为了她的丈夫跟一个贪官在一块儿，但是呢她丈夫就是。